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八章魔药课老师第二十集。 你们到这里来为的是学习配制魔药这门精密科学和严格工艺。 他开口道，说话的声音几乎只比耳语略高一些，但人人都听清了他说的每一个字。像麦格教授一样，斯内普教授也有不费吹灰之力就让教室秩序井然的威慑力量。 由于这里不用傻乎乎地挥动魔杖，所以你们中间有许多人不会相信这是魔法。我并不指望你们能真正领会那文火漫威的干锅冒着白烟飘出阵阵清香的美妙所在。你们不会真正懂得流入人们血管的液体，令人心荡神驰、意志迷离的那种神妙魔力。我可以教会你们怎样提高声望，酿造荣耀，甚至阻止死亡。但必须有一条，那就是你们不是我经常遇到的那种笨蛋傻瓜才行。 他讲完短短的开场白之后，全班哑然无声。哈利和罗恩扬了扬眉，交换了一下眼色。赫敏格兰杰几乎挪到椅子边上，朝前探着身子，似乎急于证明自己不是笨蛋傻瓜。 伯特， 斯内普突然说， 如果我把水仙跟粉末加入艾草浸液会得到什么？ 什么草跟粉末放到什么溶液里？哈利看了罗恩一眼，罗恩跟他一样也怔住了。赫敏的手臂高高的举到空中。 我不知道，先生。 哈利说。斯内普轻蔑地撇了撇嘴。 看来名气并不能代表一切。 斯内普有意不去理会赫敏高举的手臂。 让我们再试一次吧，伯特。如果我要你去给我找一块粪石，你会到哪里去找？ 赫敏尽量在不离开座位的情况下把手举得老高。哈利却根本不知道粪石是什么。他尽量不去看马尔福、克拉布和高尔。他们三人笑得浑身发颤。 我不知道，先生。 我想你在开学前一本书也没有翻过。是吧，伯特？ 哈利强迫自己直勾勾地盯着他那对冷漠的眼睛。在德斯里家时，他真的把所有的书都翻过了。但是难道斯内普要求他把千种神奇药草及蕈类的内容都背下来吗？斯内普仍旧没有理会赫敏颤抖的手臂。 伯特，那你说说，舟形乌头和狼毒乌头有什么区别？ 这时赫敏站了起来，他的手笔直伸向地下教室的天花板。 我不知道， 哈利小声说。 不过我想赫敏知道答案，您为什么不问问他呢？ 有几个学生笑出声来。哈利碰到了西莫的目光，西莫朝他使了个眼色。斯内普当然很不高兴。 坐下！ 他对赫敏怒喝道。 让我来告诉你吧，波特。水仙根粉和艾草加在一起可以配制成一种效力很强的安眠药，就是一副生死水。粪石是从山羊的胃里取出来的一种石头，有极强的解毒作用。至于舟形乌头和狼毒乌头则是同一种植物，统称乌头。明白了吗？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都记下来？ 教室里突然响起一阵摸索羽毛笔和羊皮纸的沙沙声。在一片嘈杂声中，斯内普说， 波特，由于你顶撞老师，格兰芬多会为此被扣掉一分。 魔药课继续上了下去，但格兰芬多的学生们的处境并没有改善。斯内普把他们分成两人一组，指导他们混合调制一种治疗疖子的简单药水。斯内普拖着他那件很长的黑斗篷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看他们撑干前麻、粉碎蛇的毒牙。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挨过批评，只有马尔福幸免。看来马尔福是斯内普偏爱的学生。正当斯内普让大家看马尔福蒸煮带触角的鼻涕虫的方法多么完美时，地下教室里突然冒出一股酸性的绿色浓烟， 传来一阵很响的嘶嘶声。纳威不知怎的把西莫的干锅烧成了歪歪扭扭的一块东西，干锅里的药水泼到了石板地上，把同学们的鞋都烧出了洞。几秒钟内，全班同学都站到了凳子上。干锅被打翻时，纳威浑身浸透了药水，这时他胳膊和腿上到处是红肿的疖子，痛得哇哇乱叫。 白痴！ 斯内普咆哮起来，挥起魔杖，将泼在地上的药水一扫而光。 我想你大概是没有把干锅从火上端开就把豪猪刺放进去了，是不是？ 纳威抽抽搭搭地哭起来，连鼻子上都突然冒出了许多疖子。 把他送到上面的医院去！ 斯内普对西莫厉声说。接着，他在哈利和罗恩身边转来转去，他们俩正好挨着纳威操作。 波特，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不要加进豪猪刺呢？你以为他出了错就显出你高明吗？格兰芬多又因为你丢了一分。 这也太不公平了。哈利正要开口辩解，罗恩在干锅后边踢了他一脚。 别胡来， 他小声说。 听说斯内普特别不讲理。 一小时后，他们顺着台阶爬出地下教室。哈利头脑里思绪翻滚，情绪低落。开学第一周，格兰芬多就因为他被扣掉了两分。他不知道斯内普为什么这么恨他。 打起精神来， 罗恩说。 斯内普经常扣弗雷德和乔治的份儿。我能跟你一起去见海格吗？ 3:05，他们离开城堡，穿过场地，向海格的住处走去。海格住在近邻边缘的一间小木屋里，大门前有一张弩和一双橡胶套鞋。哈利敲门时，他们听见屋里传来一阵紧张的挣扎声和几声低沉的犬吠，接着传来海格的说话声。 哦，往后退呀呀，往后退。 海格把门开了一道缝，露出他满是胡须的大脸。 等一等， 他说。 往后退呀呀。 海格把他们俩让了进去，一边拼命抓住一只庞大的黑色猎狗的项圈。小木屋只有一个房间，天花板上挂着火腿、野鸡，火盆里用铜壶烧着开水，墙角放着一张大床，床上是用碎布拼接的被褥。 不要客气， 海格说着，把牙牙放开了。牙牙立刻纵身朝罗恩扑过去，舔他的耳朵。像海格一样，牙牙显然也不像他的外表那样凶猛。 这是罗恩， 哈利对海格说。海格正忙着把开水倒进一只大茶壶里，一边把盐皮饼往餐盘里放。 哦，又是维斯莱家的一个小兄弟吧， 海格说，朝罗恩的满脸雀斑瞟了一眼。 为了把你那对孪生兄弟赶出近邻，我几乎耗费了大半辈子的精力。 盐皮饼差点把他们的牙都割掉了，可哈利和罗恩一边装出很爱吃的样子，一边把这几天上课的情景讲给海格听。牙牙把头枕在哈利膝头上，口水把他的长袍都阴湿了一大片。听海格管费尔奇叫那个老饭桶，哈利和罗恩很高兴。 至于那只猫，那个洛丽斯夫人，有朝一日我真想把她介绍给我的牙牙认识认识。你们知道吗？每次我去学校，无论到哪儿，他都跟着我，甩也甩不掉。哼，准是费尔奇让他这么干的。 哈利对海格讲了斯内普课上的事。海格跟罗恩一样，要哈利不要担心，因为斯内普几乎没有喜欢过任何学生。 可他好像真的很恨我。 瞎说， 海格说。 他为什么要恨你？ 可哈利总觉得海格在说这话时有些故意回避他的目光。 你哥哥查理怎么样？ 海格问罗恩。 我很喜欢他，他对动物很有办法。 哈利怀疑海格有意转移话题。罗恩向海格讲查理研究火龙的情况时，哈利发现茶壶暖罩下压着一张小纸片，那是从预言家日报上剪下来的一段报道。 古灵阁非法闯入事件最新报道。有关7月31日古灵阁非法闯入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普遍认为这是不知姓名的黑巫师所为。古灵阁的妖精们今日再度强调未被盗走任何物品。被闯入者搜索过的地下金库事实上已于当日早些时候提取一空。一位古灵阁妖精发言人今日午后表示，金库中究竟存放何物无可奉告，请勿干预此事为好。哈利想起罗恩在火车上对他说过有人试图抢劫古灵阁，不过罗恩没有告诉他具体日期。 海格， 哈利说， 古灵阁闯入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很可能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也在那里。 毫无疑问，海格这次确实不敢正视哈利的眼睛，他只哼了一声，又递给哈利一块盐皮饼。哈利把这篇报道又看了一遍。被闯入者搜索过的地下金库事实上已于当日早些时候提取一空，如果拿走那个脏兮兮的小包就意味着提取一空的话，那么海格就已经把713号地下金库提取一空了。那个脏兮兮的小包难道就是闯入者要找的东西吗？哈利和罗恩步行回城堡吃晚饭时，他们的衣袋里沉甸甸地装满了盐皮饼。出于礼貌，他们不好意思拒绝。哈利觉得与海格喝了一下午茶后，需要思考的问题比这几天上课时需要思考的多得多。海格及时拿到了那个小包吗？小包现在在什么地方？海格是不是知道一些关于斯内普的事情，但又不愿意告诉他呢？